想象小野丽莎和靳东的这一对情歌对唱，我倒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合作，只是觉得他们的气质不太相同，很难去有想象空间，想象他们在一起能出什么样的音乐作品。而今天在最近听这首歌，你突然觉得欣喜万分，因为在小野丽莎的这种熏陶之下，靳东好像也从老干部形象有了一些些都市青年的味道。当然在这里特别要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靳东的忠实粉丝说一声对不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这是小野丽莎和靳东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所配唱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欢喜》。说实话，小野丽莎的加入之后，你会发现靳东的声音好像也变得轻盈起来，不再是那么沉稳，那么沉闷。你听靳东独唱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好了，不再这样评论了，以免遭到围攻。说到那部电视剧《恋爱先生》，其实网络当中会有很多吃瓜群众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一个网友春风十里，他说的话蛮有意思的，我在节目当中想跟各位一起分享。他的印象跟我一样，对靳东，他说感觉靳东都是演老干部的，不够言笑，沉稳淡定。不过这里面他的画风有些不对，他有点萌，刘海放下来之后还有一些少年的感觉。稍悄悄地吐槽一句，明明已经是大叔了还在装嫩，演技还算是在线上，台词功底也毋庸置疑。不过在这部剧里他真的是太忙了，合伙人让他帮忙去追女孩，朋友让他去帮忙追女孩，自己还要忙着去追女孩，这万一女孩都喜欢他了该怎么办？我想吃瓜群众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在内，看戏就喜欢瞎操心。不过说实话，每一部戏都应该有自己的看点。这部剧我在看完之后，我记住了这样的一句话，作为牙医所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让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就是爱情。但愿收音前的你有一口好牙齿，也可以找到最好的爱情。可能说到这里你会问，什么样的爱情是最好的？所有的合适都是两个人在相互迁就和改变，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这才是最好的爱情。好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视剧的话，你可以把这部电视剧《恋爱先生》找来看一看。这是我的好朋友李潇作为制片人所创作的一部剧，叫做《恋爱先生》。我不剧透了，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有关于爱情的歌。这是很少唱爱情的许巍所演绎的《爱情》。 我为你歌唱，感谢你的恩典，你在我生命里，在岁月深处，你是美丽天空，在生命的寒冬，你如此温柔拥抱我，融化心里的冰雪，这恩赐对我的挚爱，如我初见。

宗盛在刚刚出道的时候所组成的一支音乐组合木吉他合唱团所带来的散场电影，在这支组合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我独独偏爱这首歌曲，因为旋律极为轻松，仔细听歌词包括这首歌的名字，都会给你一种曲终人散的那种淡蓝色的忧伤。这首歌的作曲马昭俊和洪光达，作词赖希安，每次听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欢快之后的那种曲终人散的淡淡的忧伤。有人说这首歌的词和曲是那种自然贴合，但是听来又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我后来有幸看到赖希安自己的一段自述，总算是能够体会到这种创作者的心境了。他说，我一直对看完电影从剧院走出来那种迷迷蒙蒙的感觉印象深刻，人还在剧情里，可是走在散场的街道人群中又挤又热，感觉很突兀。我想如果一个美丽的告别方式是在这样的场景，不就像一个不完美的爱情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虚构。而我也时常在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也会有一种走不出剧情的心境，要调整好久才可以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有人告诉我，这种状态叫做入戏太深。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洁仪的这首《入戏太深》。 周围灯光缓缓地亮起，梦境在逐渐成型，身后场景分外的美丽，世界也已经是真，我正如今你有导有演的这场戏。爱情剧本百转又千回，编起伤心的台词，一句句扣我神魂，恍惚中我为你流下真的泪，我为你专注的表演耗尽力气，我竟 自己，全陷入你啊的角色里。 1998年的音乐作品叫做《入戏太深》。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往下说，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一时半会走不出那样的一种故事情节，那样的一个电影情绪。有人说这是入戏太深，不过我们只是普通观众，入戏即便再深也不过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事情。专业演员如果再演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入戏太深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轻的可能会影响一段自己生活的这种情绪，最多个把礼拜一个月就出来了，重的可能真的会影响后半生。我们一起来看，有传闻说刘若英因为入戏太深无数次产生幻觉，另外还传闻张歆艺因为入戏太深陷入到剧中的那种癫狂的状态，还有孙俪因为入戏太深靠吃零食来减压。说实话，以上这几种入戏太深真的都属于短时间戏里戏外分不清的状况，尤其是最后一个。有网友说靠零食减压，娘娘你是来搞笑的吗？论入戏太深，王平只佩服三个人，真可谓不疯魔不成活。首先要说到的是哥哥张国荣，入戏太深，据说导演陈凯歌回忆，他觉得陈蝶衣就是张国荣，戏和人生真的有一种傻傻分不清的感觉。再说六小龄童，他出演的86版西游记被认为是最经典的孙悟空。六小龄童曾经讽刺过周星驰扮演的孙悟空，说是恶搞经典亵渎名著，认为周星驰的孙悟空跟原著不沾边。再说我最喜欢的演员陈小旭，他出演了87版的《红楼梦》，被认为是最符合原著气质的林黛玉。在《红楼梦》编剧周雷的眼里，陈小旭还是受到了林黛玉的影响。主持人朱军也曾经问过陈小旭，你是喜欢别人叫你陈小旭呢，还是林黛玉？陈小旭回答说，林黛玉。 花谢花飞，飞满天。

是来自于毛不易所演唱的《深夜一角》。这个时间，收音机前的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躺在家里，还在上班，还是在开着车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现在是寂寞独自一人的，还是和家人在一起的。但愿有音乐，有我的相伴，你不会感觉到孤单。你这个时间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再开大一点。我个人觉得，可能大部分朋友都跟我一样，喜欢一首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首歌，它的旋律是不是第一耳朵能够抓住你，而后才是这首歌的歌词。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歌曲，它的旋律不是那么强耳，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你抓住，可是你却可以因为一段歌词、一句话，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首歌。比如说毛不易的这一首《深夜一角》，我就因为其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深夜在小摊借一丝温暖，可以说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我的记忆点。十几年前，我在江苏台做一档深夜的节目，每天晚上会很晚才下班。那个时候在江苏台门口有一个小摊子，唯一的一个小摊子，是一对老夫妻用板车推的那种烧柴火的馄饨摊。你老远的就可以闻到那种柴火燃烧的味道，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到这种柴火烧饭的那种味道，所以会觉得哎特别香，所以每一次路过那里都会忍不住的点上一碗，吃得饱饱的才回家。所以那段时间体重也是很难控制，时间久了，摆摊的叔叔阿姨也混熟了，也会特别为我加一些料，比如说一个鸡蛋啊，一根香肠，而且天气如果有变化的话，还会嘘寒问暖。在那些深夜独自一个人回家的路上，也因为他们多了一丝温暖。时间飞逝，不知道那个小摊现在是否还会在那些时间那样的一个地点出现。这些年在北京，我几乎没有吃过那样味道的美食，说着就会有点饿了。好，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来听我个人觉得可以解馋而且还比较欢快的歌。这是来自于阿牛所演唱的《妈妈档》。 妈妈档， 大雨伞，几块大木板，踏在车水马龙的路旁，热闹的妈妈档，不灭的灯光，陪着城市不灭到天亮。 大裤路腿装，实在好凉爽，背包黑着这拉的长又长，因为话很多，因为也漫长，所以我们都去妈妈档。 妈妈档， 嘿，哎呀哎呀哦啊。哎哎呦，哦哎呀嘿呀，哦哎呦，哦哎呀嘿呀，哦啊，哦哎哎呦，哦哎呀嘿呀，哦哎呦。 这里说理想，啊那边说彷徨，是什么让我们黑了眼眶？讲到兴高采烈，面又又发光，热烘烘像热的渣男一样。 说天南地北，到东长西短，生活任你怎么讲也讲不完。你过一家简单，老板忙得团团转，我们可爱又熟悉的妈妈档。 嘿， 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呀哟，哦哎呀嘿呀，哦哎哟，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呀哟，哦哎呀嘿呀，哦哎哟。 很茫茫，找个地方讲，难兄难弟大家一起分享，烦恼放一旁，笑话大声讲，我也要来开一间妈妈档。 不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 service 最亲切，偶尔还会算错账，你要吹吹风，你的夜漫长，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不管 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手臂最紧接偶尔还会算错账，你要吹吹风你的夜漫长，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哦哎呀哎呀哦哎呦， 哎呦妈妈， 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哦哎呀哎呀哦哎呦， 哎呦妈妈， 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哦哎呀哎呀哦哎呦， 哎呦妈妈， 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哦哎呀哎呀哦哎呦。 这是来自于阿牛所演唱的《妈妈档》。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几只大雨伞，几块大木板搭在车水马龙的路旁，热闹的妈妈档，不灭的灯火陪着城市不眠到天亮。有关于夜市车水马龙的那个热闹的场景，就是三两句歌词就一下子可以唱得如此生动，而且就会生动地跃入到你的眼帘。而关于美食，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固执地认为从来都不会在大饭店里有，而是在那些路边摊啊大排档才可以寻觅得到。而我关于夜市大排档的记忆全部都停留在南京。南京有条路叫做湖南路，原来这条街就是夜市大排档，热闹非凡。而那个时候我们同学总是三五成群去那里寻觅美食，我们相当厉害，我们总是可以发现最犄角旮旯最角落里最好吃的那些美食，而且价格相当便宜。只是那个时候我有一点一直想不通，就是南京人为什么那么能吃辣。后来那些大排档那些好吃的店也全部都被清理了。再后来外地的一些唱片公司啊或者一些朋友来南京说要吃宵夜，我真的不知道带他们去哪里。好像那些寻宝一样的青春时光，寻找美食的时光，跟着那些店被取缔的同时也消失了。好，不讲了，我们来听蔡琴的爱像一首歌。 我还记得曾经拥有的温柔，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化作沉默。你会记得曾经拥有的温柔，听走过的寂寞悄悄化作承诺。走，是否留恋什么？留，是否应该放手？每一个昨日的美梦，让明天向前走。一首歌总是有起有落，付出过才能说你爱过。 啊，

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仍清楚，离别时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纵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这是1991年张智霖才20岁的时候和许秋怡的情歌对唱《现在爱情故事》。我个人觉得，或许那一年张智霖还没有办法领会到爱情到底应该如何去维系，他只是按照制作人的这个想法和思路完整的表现这首歌就好。可是时隔30年，他极其平静而又成熟的跟记者说的一番话，倒是可以提醒或者说警示世人该如何维系爱情，如何让自己的婚姻走得更远一点。他说，每一次吵架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么样，所以我很珍惜，我宁愿主动认错，主动和好，因为我珍惜有他的每一天。男人嘛，认错没什么，最怕失去了来不及后悔。好，希望这样的一段话也可以提醒你，两个相爱的人不存在说为一件事情为了面子谁都不肯让步不肯低头，我爱他我让他又如何呢，对不对？来听周华健、赵咏华《爱到最深处》。 简简单单过日子， 我有你就满足， 再也不必藏心事， 无所谓坚持， 一举一动都是爱， 像影子分不开， 快不快乐更明白， 心情更自在， 谁也不必承诺一辈子， 爱只有开始 就没有结束，千万颗 爱你的心照亮夜幕， 千万个 日子连成一串幸福， 一直到 飞过天涯海角， 一路上有泪有笑， 有你在乎 我千万满足， 千万颗 爱你的心变成音符， 每首歌 都是一场完美演出， 最深处，这是赵咏华和周华健的情歌对唱，收录在1999年赵咏华和滚石唱片最后合作的一张专辑，那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名字叫做《相见恨晚》。如此甜蜜的情歌对唱，让我想起了一种舒服的关系，一种特别舒服的状况。我觉得那并不是你一言我一语的秒回秒答，有时候就是愿意把我现在所遇到的看到的那些事那些东西一股脑的发给你，不用特别什么斟酌组织好语言，然后说的比较美的那种状况，哪怕是啰里啰嗦的，哪句话哪怕说错了，发完了也不必去顾及这些细节，也不必着急等你回复，因为你心里面有底气，觉得对方一定会看，这是一种信任自信，还有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对方丢下的一种安全感。但愿收音机前的你现在身边就有这种一往情深的恋人。好，节目最后我们送上的歌曲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如果不能陪你到最后，是否后悔当初我们牵手？如果当初没能遇见你，现在的我在哪里都是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他握着这我心疼的爱人。